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哎呦，声儿不一样哎， 吓到你了是不是？ 哎呀，没有，外边现在开始下 雨了，这才吓到了。你看刚才咱俩下楼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记财的哈。走到门口，然后一看到这雨，掉头回来说现在不宜出门，又回去加会儿班。 这记财的人家专门算的是钱。啊，下雨天打车等候的时间肯定比平时打车的时候时间长， 所以这种出行成本他还不如加会儿班呢。 这倒也是，其实有些成本你得考虑，有些成本是打天生就带来的。 嗯， 你比如说你长什么样就是老天给的。 哎，不是，爸妈给的。 啊，对对，爹妈给的。啊，嗯，你是双眼皮吗？ 我是吗？我知道你没有双眼皮。 谁说的？ 今天仔细摘开了你的眼睛，看见了你是内双。 那和这个中国整形医院啊，这个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就是中国整形医院。 嗯， 有一位主任医师叫陈文。哎呀，这两天说，哟，今儿下午我得做4台手术，都是高三的毕业生。 高三毕业、啊、就刚高考完。 这个对啊，还有一些更早高二也来的。 嗯， 人家陈主任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高中生的眼睛上动刀。 哦， 拉个双眼皮儿。 或者双眼皮儿变三眼皮儿、 啊。谁家姑娘做三眼皮儿手术？ 就现在他们的眼皮儿特宽。 是吗？ 就做出来的就跟三眼皮儿似的。 哎呦呵。 我是这么叫啊。 这个有一位女同学叫萌萌啊，咱也不好意思叫人真名啊。萌萌今年16岁，在河南一所高中读高二。 嗯， 你看本来长得都特别秀气文静啊，跟婉乔差不多。 哎呦， 可是呢他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主持人、 哦、 为了在今年12月举行的艺术考试中给考生给考官啊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萌萌决定在这个假期拉个双眼皮。主持人是要拼颜值的，那 但是也不拼双眼皮啊， 那得长得好看呢。 嗯， 想当年退回到20年前，北京电台不是电台的主持人， 嗯， 其实长得好看不好看无所谓。 嗯， 后来发现怎么个个长得越来越好看呢？ 因为有网络直播了。 嗨、哎，萌萌的爸爸妈妈陪着女儿一块来北京，5天前刚刚做完手术，昨天啊在妈妈的陪伴之下来到门诊复查。萌萌的妈妈特别支持自己的女儿，你别说啊，现在家长的这个态度也跟过去的老思想不得一样了。 没错 啊，这个萌萌的妈妈说，河南的高考难度太大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艺考杀出一条出路啊，站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本来呢这萌萌的妈妈希望女儿大一点咱再做这双眼皮的手术。 嗯， 当然考虑到播音主持专业也是要看脸的嘛。 对，因为有一个艺考嘛。 啊，她和萌萌的爸爸也是想让孩子更漂亮一点，于是两口子专门请了年假，赶在暑假高峰前带他们家闺女来做这手术。 嗯， 手术3天了，萌萌的眼睛已经变得很漂亮了。但是萌萌的爸爸看了之后虽然高兴有点失落，偷偷的就跟他妈说， 嗯， 哎呀，我还是非常怀念从前，现在看都不像我闺女了，特别像明星。 嗨、 啊、 这不还是夸闺女吗？夸闺女像明星， 这跟原装的不得一样。那、 这个陈文呢是深受学生喜欢的整形医师，来做美容手术的学生呢都称呼他为文叔啊。文叔说了，最受学生欢迎的美容手术其实就是拉双眼皮儿。对他来说呢，挑战最大的不是那些有主见的孩子，反而是那些没想法的孩子。你比如说，一姑娘来说想要章子怡那样的双眼皮儿啊，我知道她就追求的是小清新的风格。 嗯， 你别看我啊。那个如果想做那叫什么 Angelababy 是吧， 啊对对对 啊，那就是大平行的双眼皮啊。 哎呦，原来他们双眼皮还有不同的讲究呢、 啊、你以为天生的那没得挑，这个你人工做想做成什么样做成什么样的。 嗯， 最怕的就是哎呀文叔您看着给设计吧，随便您看着来吧啊，就跟上理发馆剪头一样。 嗯， 你反正是您想剪一什么头发呀， 就翻那图片我挑一下、 啊，我们都是一般说您随便您看着来怎么着都成、嗯、啊。陈文说，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就比较难，年纪太小的孩子吧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往往是母亲帮着做决定。 嗯， 等到孩子长大之后你说不喜欢这风格，那就只能埋怨母亲了。不漂亮的双眼皮对于爱美的孩子来说那就是一场噩梦啊，关键这整不回去了。在陈文的诊室里边经常能够看到准备做第二次双眼皮的手术的学生啊，反正好事多磨嘛，多数是对原来的手术风格不满意，所以呢人家陈主任说了，我不建议太小的孩子来做手术啊、 嗯、 最好等到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有这想法比较成熟的时候，您来做双眼皮的手术。 也就是说、嗯、自己能决定自己的这个拿主意了 啊， 不是父母这么带着过来的。 哎 哎， 这关键是拉个双眼皮也可能只是开端开始。 嗯 啊，现如今想法尤其姑娘的想法，哎呀太疯狂了。 你听过吗？其实整容是会上瘾的、 啊、真的吗？ 真的。原来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报社的记者 啊， 他就跟我讲他曾经去采访过这样一群整容就爱美的女性。 嗯、啊、他怎么采访 你的？有失败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 啊。 然后他就去问过那个成功的人，他就说最开始我只是想整一个鼻子 啊， 整回来发现吧，整完了之后哎感觉这鼻子起来了，我这眼睛配着这鼻子吧就不够大。 嗯， 那我就再把眼角给开了。 下回跟你这啊，眼角开了， 开完眼角之后说哎呦眼皮儿也不够大 哦， 就拉个眼皮儿、 哦、 拉完眼皮儿发现眼睛够大了，鼻子也够挺了吧、 嗯、 感觉脸不够尖了，于是就整个全套的手术就做下来了、 嗯、不是我很好奇还有整形不成功的接受他的采访呢。 对， 那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心理素质。 嗯，据说是当时给他打了一些什么叫金箔的那种成分、 哦、 然后就金属中毒， 哎呦， 然后就特别难受。报社嘛、嗯、报社他也不会把这个人的容貌给拍下去的。 哦，没拍个照片当个头版头条。其实报社记者是有节操的， 不能什么都抢头条。 对对对对对、 嗯、 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要不然这样，咱们假设一下哈， 嗯， 不考虑钱，不考虑整形失败啊，不考虑，也就是咱瞎想， 不考虑风险因素。 哎，咱瞎想，如果给您一次机会，要是想让您整容，您最想整哪儿？ 为什么呢？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嗯， 比如说婉乔，给你一次机会、嗯，你打算整哪儿呢？ 我怕疼，我这人特别怕疼，我连 有麻药，全麻的， 我连耳朵全麻的不需要吧？我整手，我手太小了。 哦，手小。 因为我最近在学吉他。 哦。 然后。怎么都劈不开那个五品什么极品，就那样、 哦 嗯、 就是把手弄大一点。 我想把手弄大点。 哦，那就是左手大一点，因为左手 要够那个，没错。哎，你这也会弹吉他呀，一看 那右手就不用了呗，就省了呗。 右手我还行，那我不能一手大一手小啊刚明白过来。 哎呀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一次机会瞎想啊，如果有一次整形整容的机会，您打算整哪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短信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李凯，你整哪儿呢？ 啊，我不用了吧、 啊？ 我顶多是把头发稍微的整黑点，现在有白头发。 不拉拉皮儿吗？ 皱纹还行。 嗯，皱纹是代表男人成熟哈， 这是吧？ 你看我们的这个叫博岸博新说了、 啊、 今天一共是86401秒、 哦、 如果你是充满快乐的一天，你就会多一秒快乐、 啊、 当然如果你盯着股市，那你就会痛苦多一秒。为什么这么说哈，今天呢是今天的早晨、 嗯、 啊，在7:59:60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时刻。 嗯，平时到59分59秒完了是8:00分00秒。 对，它这60不会出现的。 哎， 可是今儿早上起来7:07:59:60秒，哎，它就出现了。因为全世界呢都是在实施正闰秒，地处东八区的中国北京时间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增加了一秒。 嗯， 专家就说了，这种闰秒现象呢是人为协调世界时与原子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手机、电脑等这种精密仪器呢会自动完成调整，一般手表啊才需要手调时。 嗯， 也就是网友说的多睡一秒是一秒。 嗨， 我刚才也是不由自主的看一下我的表 啊， 连秒针都没有，所以我也没有看出来它多一秒。那么这多出来的一秒对我们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会造成影响吗？ 啊， 天文老师啊，天文馆的这个专家啊，朱进就说了，说这个调整是人为定义的，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一些特殊领域，比如说航空啊、航天呀、等等，是会有影响的。 嗯， 咚一下就多出来了一秒啊！这一秒你打算怎么过呢？昨天网友也是纷纷转发这样的一个消息，以此来结尾。比起什么是闰秒，大家似乎更关心这一秒到底怎么过。 嗯， 有人就调侃了，一秒钟实在太短了，一笑而过吧，或者是眨一下眼睛就过去了。 嗯， 多呼一下。多呼吸一下啊，而且还不能深呼吸，深呼吸都不止一秒了。有人就感慨了，说每天都在浪费无数秒，曾来不觉得可惜。 嗯， 突然就觉得多出来的这一秒特别珍贵。 嗯， 还有上班族就说了，那我上班可以迟到一秒钟了。8点钟上班的我多么幸运啊，能多睡一秒是一秒。而且还有很多有预见性的猜测，说肯定有很多人在那一秒会截图， 嗯， 哎，就把那个059960 对， 发到朋友圈里面晒一下， 把这个电视专门挡上那一下拍下来， 嗯， 啊，拍下来然后晒。 那您这一秒也得掐准了。 哎，关键是过得很有意义嘛，这有图有真相啊。其实我觉得时间对于人类来说啊，就是大家统一一个步调的问题，关键。还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嗯， 健康的身体，寿命足够长，您才能够享受这一秒一秒的，对吧？ 对啊。 欢迎收听健康北京吧。 眼儿一闭一睁， 一天 就又 过 去了。 张小辉说，你们什么意思呀？ 啊， 就是想让我们说说自己哪儿长得不好看，哪儿有缺陷，是不是？我就不说。 哦， 啊，我们不是那意思。 嗯，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给您一次机会，您想更哪儿更锦上添花， 嗯， 对吧？ 对，比如说那时花开就锦上添花啦。 啊， 他说如果不考虑风险的话， 啊， 我打算整脸。 为什么？ 我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增加我的自信心。年轻就好嘛，我特别怀念年轻时代。 哦， 可是现在回不去了。 嗨， 所以可以让整形找回过去的时光。 哦，姚之桃说，我哪儿也不整了，啊，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来是女娲给捏出来的，很和谐。万一整完了啊，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可怎么办呢？ 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你知道满大街的那个我们的近邻啊， 哦， 他们那个思密达那个国家， 嗯， 啊，到处都是整形医生、整形大夫的那种广告。 对，哎， 啊， 其实也不是，我去韩国旅游的时候，我爸就问我说， 嗯， 哎， 你要不要整一整？ 没有，他就说我怎么没发现有整形医院呢？ 啊， 我说都藏在楼上了。 哦， 因为它比较隐蔽。 是是是， 一楼都是卖小服装啊， 嗯， 卖化妆品的。 对对对， 就在旁边有一小门，你直接上去 啊， 那才是整形医院呢。 对，广告也基本上只在大陆这边打。嗯，他们自己那儿也不去做这些。 哦，啊，我给那时花开推荐个电影吧。 啊，他说什么？ 韩国的电影叫《奇怪的他》，咱们中国的版本呢叫《重返17岁》。 哦， 就是一个老人，他突然就回到了17岁那个年龄，发生了一系列的有趣的故事。 嗯，是吗？好像曾经刘德华也曾经演过类似这样的 啊，对， 电影是吧？ 嗯， 都还挺多的。 不是，他那个是迅速老去吧？ 是吧？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如果给您个机会啊，不考虑风险，不考虑钱，什么都不考虑的情况下，想整容的话，您打算整哪儿呢？哪儿更锦上添花一点哈？不是说您哪儿长得不好看啊， 嗯， 我们绝没那意思，是吧，万乔？ 对， 我们厚道着呢，是吧？ 嗯。 你这 更这答应怎么那么没有底气呢？ 不是，主要是我看到了50后给我们发来的微信，他说要是能整容的话，我想把我的大脑给整一整，我想让它变得聪明一点，我就能上传媒大学了，我就和你们做同事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哈。这个标语，尤其是在施工工地的标语，很多都是跟安全密切相关的。 对， 当然这两天在通州的一个工地里边出了一个标语，让网友拍到网上之后一传，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人家的标语有1、2、3、4、5个字。 嗯， 求快不求好。 啊，求快不求好、 啊、 您确定这是标语吗？ 对，大标语啊， 不是附近居民对他们的不满意然后贴过去的吗？ 哎呀，这一事儿大家就开始说了，这不会吧，这什么意思啊？ 对呀、 啊，这个萝卜快了不洗泥我们都知道哈、 啊、 这难道盖房也是求快不求好吗？ 难道是从右往左念？ 嗨、哎，有很多人就开始分析了，肯定这个表达的意思不是求快不求好，有可能他写到了是求好不求快。 嗨，这蛮拧、 啊、 嗯， 这个反正看着很不妥啊。还有一些心思缜密的网友认为，这个条幅啊有可能还有半幅，也就是说它的条幅可能是只是一半，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嗯、 还有剩下一半、 哦、 昨天下午呢，记者专门去这个照片显示的工地去看看。这个工地啊接近东六环，位于通州区路苑东路与东啊，是这个珠江维拉小镇小区以南。 嗯， 工地呢大约是500米，南北差不多有300米，面积还挺大的。针对网络图片当中的这个细节对比一下，那求快不求好的横幅悬挂在工地内部西北角的位置啊，在工地附近唯一的高点就是那个珠江维拉小镇住宅楼的顶部，这个求快不求好白底蓝字的横幅的悬挂的旁边的下方，不太显眼，还一条条幅呢。 写什么呢？ 尸骨常来找。 哦嗨，所以这得念、 哎、 连着念对吧？ 对，这是求快不求好、嗯、事故常来找，这就是一个顺畅的标语了、 嗯、 哎呀，所以你这样一对比，正好只看见上半截，恰好还被网友搁在上面了啊，没拍下半截、哎、你说这像不像咱们平时说话大喘气那种 说一半 啊， 就是那个指挥大就是什么结巴指挥倒车，到了，其实已经撞了。 不带这样的哈、 啊 哦，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纯属玩笑哈， 嗯，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这样的，您这个拍了一半，您搁网上，您觉得好玩吗？ 这有点断章取义了。 对啊，所以人家很多人说，赶紧把这图片删了呗，别让假象误导人心哈。有一位得知真相的网友还评论说，工地上经常悬挂一些对联式的、对仗式的安全标语、嗯、这些标语往往都是两句话组成的，你只看半句很容易误导是吧？ 嗯， 求快不求好，然后事故常来找，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标语，你怎么只能照一边呢？ 你看老周都听出来了，他说、 啊、 我给造一个叫求快不求好，隐患就来了， 你看看， 哎，也非常的押韵。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在网上转一些东西的时候大家负点责任是吧、 嗯、 别图手快，然后要不然就是博关注，看看底下留言评论的人到底有多少 啊， 是吧？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厚道点，像我们俩似的， 把真相公诸于世。 公真相真说吗？ 啊， 爱吃并不贪吃，如果能整容，我想把鼻梁子垫高点，我那鼻梁子有点太大了。 然后紧接着他就又给我们发了一个、 啊、 哎，这不是我发的啊，这是我12岁女儿发的。 你看 澄清了啊， 小小年纪就开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啊， 是吧？ 卖了个兜就说了 啊， 我就想个子再高点，长相嘛自我感觉挺良好的， 是 我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我不用整，哎，有这么夸自己的吗？ 哎呀， 是他自己说的啊。 挺好挺好、 啊、 我们也觉得这样挺好啊。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如果给您个机会啊，不考虑风险，不考虑钱，什么都不考虑的情况下，您大概想最想整哪儿？整容啊、 嗯、 整得越来越好看。 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大成小事， 您 听好 了， 别您看好了是吧、 嗯？ 看哪儿长得不好，可以稍微整整。 哎呀，放广告的时候晚乔就跟我说呀， 啊， 我就属于那种越看越好看的， 我没说， 不用整的。啊，接下来其实有的时候距离产生美，对吧？ 嗯， 而且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迷迷糊糊的，你看个轮廓，哎呀，这姑娘长得多好看呀，其实挺好的。 啊，是吗？ 啊。 怎么？你刚才说的是迷迷糊糊？ 对，你喝点小酒的时候，你看谁都挺好看的。 哎，对， 嗯， 就是人醉了的时候看谁都好看。前天晚上啊，记者来到了位于昌平区的刘先生家当中。 嗯。 桶装水还在这饮水机上保留着当天换上时的样子呢。 嗯。 桶装水上的标志上，记者也看到了燕京天然水的配料表当中， 嗯， 有钾、钙、钠等这种微量元素成分， 啊， 当中是不含酒精的。 桶装水谁把酒啊，倒也难过，烟就不，那也不应该呀。 对呀，可是当记者把这个水接到干净的玻璃杯之后， 嗯， 稍微摇晃摇晃杯子，居然能从这个无色有味的水当中闻到了酒精的味道。 啊， 同样呢，这个纯净水入口的味道也是有一种淡淡的酒气的。 啊，哎呦。 之后呢，记者就和刘先生以及水站的老板，因为这肯定是从水站搬上来的嘛， 嗯， 共同的把另外一桶水给打开，发现另外一桶水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和之前的这一桶完全不一样。据刘先生介绍说，上周六晚上六点多，附近水站的老板把这两桶桶装水送到家里，和往常一样，就把其中的一桶他就装在了饮水机上。可是呢，当刘先生的爱人接着这水喝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不对呀，啊？水里怎么有股酒味呢？ 就是啊。 对此啊，燕京桶装水厂的相关负责人齐先生就说了，说事发之后，我们厂方已经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来到了刘先生家中进行协调。 嗯， 之后呢，还采取了桶装水的样本到昌平区顺义区的食药监局进行检测，目前啊，正在等候着检测结果呢。齐先生说了，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如果说确定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嗯， 厂方会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的相关法规进行处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是生产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嗯， 但同时呢，也不能排除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哎呀，反正这个事儿说起来还挺穿越的啊！这本来倒是一个牌子，那边做酿酒，这边生产水，那也不能掺和在一块儿吧？ 对呀，啊，而且按说吧，如果这要是卖酒里头掺水，你这肯定是假酒了。但是你要是卖水里掺酒，这还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呢， 是吧？你照那意思说，人家不是说了吗？咱我们是纯属开玩笑啊！这个正常情况下来说，那桶水就没问题。 哎，对， 那这一桶水可能会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流通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嗯， 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避免。要不然您看，这好喝桶水，然后赶上喝了小半瓶啤酒。 尤其是什么呀，现在啊，家里好多有孩子的家庭， 哎， 就说孩子呢就喝桶装水，觉得桶装水干净。 嗯， 你说这孩子接一杯水喝完之后醉了。 哎，这一回头我也是醉了 啊。 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往东瞅，哎， 雨停了， 有彩虹。 哎，真的是，哎， 真的啊，这个透过我们这个玻璃窗往外一看， 嗯， 国贸桥那一片真的是有彩虹。今天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就开始拍彩虹刷朋友圈？ 对，晒彩虹 啊， 嗯， 这心情多好。 就是 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也跟您这个一同陪伴着美丽的心情啊。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看到天空当中有彩虹呢？ 对，当然了，对于美的这种追求，尤其是对于自己美的追求，我们依然还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如果给个机会，您打算整容的话，整点哪儿呢？ SF 说哪儿都不能整，原装的最好。不过呢，要不把我这肚子整下去，那就是 抽脂 啊，抽脂成吗？ 啊，对，这就是，这就轻松点嘛，是吧？省得减肥了一抽就没了。顺其自然说了， 嗯， 二位主持人好，真正的自己呀，啊，是最美的， 嗯， 我不整容，如果我能够很像自己的父母，这多好啊！ 是是是， 如果都整了不像自己了， 哎， 而且都整成一个模样，那就没意思了。其实有点像您的这个网名 啊， 就叫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挺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这两天啊，住在通州区世纪星城的不少居民发现，连日来小区西侧的一个空地上一直有一些专家在那儿忙活。 忙什么呢？ 后来一问，原来人家这些专家是考古专家。 哦， 附近的居民很好奇啊，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家边上有古物。 哎， 啊， 那是不是就能亲眼见证某一些古物就出土了呢？ 我们说的是古董的古物啊， 哦， 不是庄稼啊，不是古物。 对，我也没想到那谷物， 对吧？不是什么小麦啊、玉米，这真是谷的。 你饿了吧？ 嗨，有点儿。那么对此，北京市文物局也证实说，已经在刚才说那些空地上探测到明清古墓啊墓地，目前正在进行挖掘工作。昨天下午呢，站在世纪城小区的一个高地儿啊，记者看到杨庄路西侧的空地上的考古现场啊，有27个长方形的大坑错落有致，工地内有保安人员跟那看着，防止一些闲杂人员进去。小区的多位业主说了，说西侧空地啊闲置了很多年了，这不是前不久现场有几台挖掘机挖着挖着不知道挖什么的，挖完了之后又给填上了。自打上周开始，工人再次返回施工了，但是施工状态和普通施工就有明显区别了，都有保安跟那守着，我们想进去看看总会被保安呵斥住，听说里边有文物啊，具体是什么不知道。不过现在你知道这个古董啊，说是那种古的东西都值钱啊。 对， 潘家园那儿有好多古东西的， 那不一定都是古的、 啊、上周的嘛都是、反正就是觉得 刚做出来的 觉得特别值钱，这种好奇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此呢，北京市文物局的工作人员说根据文物法有个规定啊，这个工地施工之前，文物部门呢都会对地下进行探测。这个世纪星城西侧这块地呢，探测的结果显示地下有明清时期的古墓穴，目前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古墓穴进行挖掘，等这文物出土之后啊，将会形成简报公布在文物局的官方网站上，您可以去那儿查看一下，满足一下您的这种 好 奇 心到底挖出来什么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挖出来了，北京这种文物文化古城啊 很多 很多，就是咱得首先得防着那些小人，那些贼老惦记发财的盗墓贼。好像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盗墓笔记是吧，特火 啊 也不是，也不是，你看过吗？ 没有呢， 我也没看呢。反正就是这种特别新奇古怪的事儿，咱千万千万好奇心可以有，但是千万别做违法的事儿。 没错， 别说哎呦这儿顺了一个瓦罐，这个瓦罐我拿回家去看看能不能发财。 接下来这件事儿就跟违法有关了 啊。 是11人团伙微信招嫖之后还勒索酒水钱，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发生在6月22号早上6点多 啊， 事主刘先生来到了洋房店派出所报警，说呀他被人敲诈勒索了。经过了解，刘先生是在一天前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了一名自称叫做娜娜的女子。这名女子说了，我可以低价提供性服务。在22号的0时 啊， 按照娜娜提供的地址，刘先生就来到了某大厦的地下一层一家 KTV 当中。一名自称是歌厅妈咪的中年女子也是接待了他，安排了一名年轻女子到包房里头陪他聊天。年轻女子呢点了啤酒饮料，而且不停的在劝刘先生喝酒啊，多喝点。当刘先生提出要发生性交易的时候，这名女子呢一直就闪烁其词。这时候啊，刘先生就有点觉得我是不是被骗了，就想起身离开。谁不想这中年妈咪就在这个包房门口就拦住了他的去路，让刘先生把你刚才这个服务费、酒水费还有这个房间费介绍费一共是2400元以及980元加在一起，这是3000多元了哈， 3500了快 啊。对，就是喝了点啤酒嘛。刘先生预感自己上当了，于是呢刚要掏出手机打算报警，却不料被一个自称是经理的男子夺走了手机。 可 这名经理还所谓的经理哈带引号的，还叫来4-5个男子。这4-5个男子威胁他，如果你不交钱我就要收拾你。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又通过了支付宝把这个钱汇给了对方。接到报警之后，杨房店派出所呢立即会同分局治安支队对刘先生提到的这家 KTV 开展外围侦查。很快民警就发现了这个 KTV 内存在着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有人作为枪手是专门通过微信来发布这些招嫖信息，引诱事主来到 KTV 的。随后呢再安排一个所谓的就是这介绍人啊，这中年女子和所谓的可能 年轻姑娘 对年轻漂亮的姑娘来接待事主。事主如果要离开，那么打手们就上前采用威胁恐吓的方式索要高额嫖资、包房费、酒水费、介绍费等等。 如果说事主不给钱，那这帮人就会大打出手。 要给了钱，钱到手呢？ 钱到手，他们几个人就分了。 嗨， 这是一团伙， 嗯， 你知道吗？ 一条龙的。 哎，在6月25号凌晨，民警包围了这家 KTV， 先后抓获了 KTV 内11名涉案人员，并且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审查。 嗯。 经查呢，嫌疑人王某、马某、李某等同乡，他们都是同乡或者是朋友关系，无业，都是外地来京人员。嫌疑人王某就交代了，说在京一年多啦，一直都没有找到正经工作，但是呢，生活就比较的拮据。他突然就想起来，曾经在新闻上好像看过这种通过招嫖吸引嫖客到 KTV 内消费的，索要高额费用的。于是呢，他也想试试弄点钱花，就和马某等人商量用这样的方法来挣钱。于是几个人就在一家 KTV 里面租下了几个包间，就开始这种不法的勾当了。王某说了，因为事主啊都是嫖娼而来的，所以他们被敲诈之后，大多数的事主是为了息事宁人，都会选择交钱了事儿。6月18号到6月25号，就8天的时间，这个团伙先后敲诈了多名事主现金共计8280元。目前王某、马某、李某等7人已经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杜某等4人被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呢？这个， 嗯 啊，这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是吧？ 对啊， 你就是肯定你有歪心眼儿才去干这种事情。 您首先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违法的。 对啊，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不作不会死是吧？张晓辉就开始跟那儿说，您别去做那种违法的事儿，自然这些犯罪分子，当然了，我们不是为犯罪分子开脱啊，就是他们本来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也是不对的。关键是您那个起根的想法就不对，是吧？来，依然说一个被骗的事儿啊，透过直播间往东外再一看。云彩又把彩虹给遮住了。 对，但是自从咱们说完，大家有没有看到彩虹之后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多了很多个彩虹的漂亮照片。 对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回来啊，接着来说被骗的事儿。 嗯， 李女士啊，使用虚假身份啊，欺骗微信好友张先生，骗了20万呢。这两天，李女士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到顺义区人民法院了。事儿是怎么回事呢？2012年年初，被告人李女士啊，通过微信摇一摇，您知道吧？ 嗯， 咱俩一块儿一摇，咔啦就认识了。 嗯， 认识了在北京工作的张先生，并且发给对方从网络上找到的别人的女性的漂亮照片啊，然后就通过这个跟张先生建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找一张别人照片，他怎么不去整容呢？ 啊，不是，他找一张别人的照片，这人也真信哈，你也没见过本人哈。 摇一摇，你哪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 嗯， 反正李女士就编造，哎呦，父亲朋友需要电话卡充值，然后你给我买点电话卡吧，啊，买了不少，5000块钱。后来又编造出什么他们家里边人需要住院出车祸了，还包括整容需要花钱， 哦，你看整容在这儿呢。 哎呀，反正多次要了19万多块钱。哎呀，后来就找不着人了，李女士就开始跟张先生不再联系了。 嗯， 这不是上法院了吗？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女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该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案件还在审理过程当中。就是说，现如今这网上哈，这不靠谱的，有可能您跟他聊了10天半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呢，没见过面的，您可真不见得知道对方是长什么，干什么的。 嗯，你像人家为什么说要？这个人要相处一段时间，你才能了解他呢。 啊，对呀， 啊， 咱先不说知根知底儿，像我跟婉乔这样的， 嗯， 啊， 我知根吗？ 也不知底儿。就是 刚才还问我八几年的呢。 总之就是，您起码得见个面吧，对吧？ 嗯， 见了面有可能是整过的，还不见得是真实的呢。 关键是这个人的这个家庭情况 啊，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您了解吗？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出去给钱的时候一定得留神啊。 嗯，这除了这个出去给钱 啊， 还有呢？ 还是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 好， 还有微信。哎呀，太阳真漂亮，我们这边短信彩虹都特别多。 嗯， 张晓辉说有一广告牌儿，当时看见只有一个字被挡着了啊，那上面广告牌写4个大字，太阳不秀。 嗯， 孩子想太阳 永远不生锈， 这多美好啊！本来人家也不生锈啊，转过圈一扣，后边一个钢字 啊，是太阳不锈钢啊！ 嗨，你这个玩意儿多倒胃口是不是？ 突然就觉得，嗯，从一个文艺小清新的话语变成了广告， 嗨， 纯广告， 嗯 嗯。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喜欢美的地方哈。 不吃草的牛说了、哎呀，我想整的不睡觉可以吗？ 为什么呀？ 他肯定是想有更多的时间去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是吧？玛丽说，我今年60岁了，我想回到30岁，能整吗？就是60岁的心态真的挺好。那天我看了很多60岁的这个女性朋友的照片、尤其是今天看杨丽萍，57岁了吧？ 哇，那她真的不像、 是吧？一点都不像，跟20多岁比婉娇还年轻呢。 对，主要她身材还保持的特别好，她就是一直保持运动嘛。 啊，是是是，还有很多朋友。